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北京故事广播，调频95.4兆赫，中波603千赫，在每周一到周五的20点到20点30为您播出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和您说说涉及到借钱投资的事儿。现在很多朋友都想创业，拥有自己的一番天地，能够自己去闯出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份事业。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往往苦于没有初始的资金。很多人呢就想出了五花八门的想法啊，有找朋友借的啊，也有通过小额贷款公司来贷款的，也有通过 P2P 网贷平台来贷款的，等等等等。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两起案件，这两起案件都是找朋友借钱投资，结果呢钱借了，投资却没有很好的收益，最终而引发了纠纷。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先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案子，黎东借了10万块钱给自己的朋友开公司，约定啊每年拿公司的红利，直到2年之后公司还本付息为止。谁知道这个公司啊却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这笔钱也被朋友说是投资款，就不用再还了。黎东啊无奈之下将朋友告上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归还10万块钱的本金以及相关的利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黎东这个朋友呢我们称他为小叶。黎东啊听说小叶要开一家装潢公司，而且两个人关系呢一直很不错，小叶又正好缺钱，于是黎东啊就没有多想，就借了10万块钱。2016年的12月份，双方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约定啊将借款当作投资款投入到装潢公司，供小叶来经营。黎东呢不参与装潢公司的经营，也不承担责任。装潢公司每年需要支付黎东投资款的 10% 作为红利，投资2年到期之后呢是本息一并付清。刚开始的时候呢，小叶啊还如约归还了黎东2万块钱。双方在同一年还签了一个书面的协议哈，在书面协议当中约定原投资款项仍为人民币10万块钱整。那眼看着钱款已经到期了，黎东想要向小叶要回借款，谁知道却被小叶是一口回绝。无奈之下，黎东将装潢公司以及他的法定代表人，自己曾经非常好的朋友小叶告上了法院。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呢，这个款项名为投资款，但实际上是借款。双方所签订的投资协议来看，原告也就是黎东向被告小叶的装潢公司支付10万块钱以后，享有固定的收益，不承担经营风险。从双方履行的情况来看，装潢公司曾经向黎东支付过2万块钱，这个款项是以还款的名义来支付的，而并不是以分配投资利润的名义来支付的。 装潢公司在接受了黎东的10万块钱投资之后呢，也没有办理登记增资手续以及变更股东的手续，所以说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之下，认定黎东向小叶提供的投资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出资入股，证据不足，应该说呀，这仅仅是借款。因此对于小叶所说的10万块钱为投资款的辩解意见，法院最终没有予以支持。另外呢，已经归还的2万块钱应该是借款的利息，所以说呢，小叶需要归还的投资款仍然是10万块钱。那由此可见呢，归还的2万块钱其实并不是本金。那最终呢，法院是判决这个公司需要归还黎东借款本金10万块钱。您看，本来是很好的朋友，黎东啊，出于对朋友的这样的友情，借了朋友10万块钱。没有想到最后，钱虽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但是友情也可能因此画上了句号。而且呢，这个钱到底能不能最终要得回来，现在还是一个问号。那么，这起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借钱给朋友开公司的案件。还好啊，最后黎东投资的这个10万块钱，最终啊被法院认定啊的确是借款，而并不是投资。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案子，这个借款呢就更是让人觉得不大靠谱，因为啊是网友借钱投资。那这个网友到底和另外一个朋友是什么样的关系，两个人熟到什么程度，后来在借钱投资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怎样的纠纷呢？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今天的今晚拍案。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也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樊颖法官。樊法官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对， 这个原告啊是李某，被告呢是王某，两个人呢是在网上认识的，都是女的 女士哈。 女士 两位女士是吧。 对， 那咱们就称她为一位倪女士啊，一位是王女士，好吧。他们在网上认识，怎么就会产生这种借钱的这样的一些民间借贷这个纠纷呢？ 李女士呢是外地的，王女士呢是咱北京的，这样呢俩人在网上 QQ 认识了以后，王女士呢就向李女士呢提出来要那个投资，说是投资，但是实际上呢王女士呢给那个李女士呢写了一个借据。 借了多少钱呢？ 借了25000元。 那他说投什么项目呢？这他得说呀，因为要么人家怎么能这么随便的把钱借给他呀。 当时呢那个李女士呢也没有说问到底投资什么项目，就是呢就是说那个咱们共同投资，具体的没说。这样呢李女士呢大脑比较简单，这样呢就是说那个借给他就通过转账，还是呢让他弟弟跟他弟弟借的钱，李女士的弟弟给转的账。 这里再问你一下，这俩人见过吗？ 没见过。 没见过？ 对， 就是纯网友是吗？ 对。 那他怎么都这么相信对方啊？ 这个我觉着啊，通过那个当事人在叙述，我认为呢，就是李女士呢脑子比较简单， 想的比较简单，然后就把钱就借了。 对，她自己还没有钱，是跟她弟弟借的钱，让她弟弟给转的账。 哦，那立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字据呢？ 立了一个借据。 这个借据，因为他们俩面都没见过，那是借据怎么立的呢？ 李女士的这弟弟来北京找到了这个王女士，然后呢就说这个事儿，通过网上聊天知道这个王女士呢在哪儿居住，这样呢就是说他们联系上了，有电话号码联系上了，这样才打了个欠条。 签的是谁的名字呀？ 签的是那个弟弟的名字，后来补的这么一个欠条。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借款这个行为是先发生的啊，欠条是后补的。 对， 哎，那这里面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李女士是给了王女士是25000块钱，是吧？ 对， 这25000块钱是通过这种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打到对方账户当中去了吗？ 对，就是这样的。 那后来哈又怎么产生了纠纷了呢？ 后来呢，就是李女士找王女士呢要这个钱，王女士呢就是以种种理由不给。 他都以什么理由不给啊？ 一个是呢暂时现在没钱，还有呢就是说呢过两天再给你，这儿一拖呢又拖了一年吧。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不给钱这样也不行啊，是吧？不能一直拖着呀。 对，人家那个来北京找过他多少次都是没给，后来人家没有办法，这儿起诉到法院要求给钱。 李女士多大年纪了？ 李女士是20多岁。 20多岁啊。王女士呢 也是20多岁。 都很年轻。 都很年轻。 那现在呢咱们就这个案子就进入到诉讼程序当中了哈。刚才呢这个经过你也跟大家讲了，其实并不复杂啊，很简单的一个民间借贷纠纷。那么这起案件在办理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拿到了这个李女士的起诉书了，那得找到这个王女士啊，是吧？起码得送达这个法院的开庭相关的传票啊， 对对对， 起诉书副本啊等等等等啊。 当时我们找那个王女士呢，王女士就不在了，人间蒸发了，哪儿也找不到她，电话也不通了。我们到那个王女士居住的居委会呢去了解情况，居委会也说这个人呢也不在这儿住了，这样也是没办法。然后呢我们又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其他的这个人问呀，然后那个打听说呢那个王女士呢有时候去她姥姥家，这样呢我们呢又驱车又赶到这个王女士的姥姥家，通过她姥姥我们又找到她一个手机号码，这样我们才联系上了。 为什么非要这么辗转的联系到王女士？那公告送达不行吗？ 公告送达，一个是呢原告呢还要花一部分公告费，那个时间呢还长，所以呢我们为了调解这个案子，所以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找这个被告。 后来找着了吗？ 后来找到了。找到了呢就是很曲折，那个我们驱车又到他姥姥家给他姥姥做工作，这样呢就是说把那个电话号码呢首先我们先拿到手，而且呢我们打电话呢不接， 打他这个新的电话号不接，是吧？ 对，这样呢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又想呢用他姥姥的座机给他打电话，这样肯定他得接了。 哦，那做这位这个王女士的姥姥的工作好做吗？咱们怎么做他的工作呀？ 我们是这么跟他讲的，说这样老躲着也不是个事儿，否则的话呢我们要是假如说这个案子要是公告的话，人家怎么说怎么是，因为这个我们也不太了解情况，那只能听一面之词了，对吧？ 对， 拿出证据我们就可以判了。但是呢你呢能够到法庭去，之间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出来，所以我们这样给他姥姥做工作，我们才找到了这个被告 王女士的姥姥。她的姥姥这个态度怎么样啊？咱们经过做工作之后，她是一个怎样的态度？ 刚开始是对我们态度不是特别好的，后来我们耐心做工作，这样呢对我们的态度就有转变了。 那老太太还是算挺通情达理的哈。 还算行吧。 还算行啊。那接下来咱们接着说哈，后来是用这个王女士姥姥家的固定电话给王女士打的电话，要么她不接呀。 对呀。 后来接了吗？ 后来接了。 接了啊。 接了以后呢我就给她做工作。这样呢我就让她到法院去。因为那个当天我们找这个王女士的姥姥的时候呢，原告也来到北京了。所以我们就把这案子呢作为结案，把这案子先 做处理。 哦， 我们跟着这个啊原告一起去找的这个被告的姥姥。 嗯，当这个王女士哈，这个看手机来电显示是她姥姥家的电话，但是接听起来这并不是她姥姥的声音。当她知道是咱们法官的时候，她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当时态度呢很不好。 嗯， 然后呢我呢那个就说也是给她做了细致的工作。 嗯，怎么跟她说的呢？ 啊，这么说的。 嗯， 这个如果你不到法庭去，我们要缺席判了，对吧？那人家怎么说怎么是。 嗯， 如果呢要是说有什么问题，你到法院说清楚了，看看这个事儿呢怎么解决，这样呢就说他呢就有转变了。因为呢他呢是新结婚，这个事儿呢也不敢让他丈夫知道，因为我了解这个情况。我跟他说呢，否则的话我肯定能找到你，你如果要到那个法院去，咱们就说今天谈一谈。 嗯， 原告也来了，咱们把这个问题妥善的解决了，这么跟他讲的。 嗯，那他答应了。 他答应了。 嗯，那王女士有没有在电话里和您说他到底拿着钱干嘛去了，为什么就不给呀？他有没有说呢？ 他刚开始就说呀，他说这就是我们俩共同投资。后来我说共同投资也好是怎么也好，你必须得到法院，咱们面对面的说这个事儿。 他后来去了？ 去了，当天就去的。 啊，当天去了。 啊，当天去的呢，他不是自己去的，和他母亲一起去的。 来了法庭之后他说了些什么呢？ 当时就是说是共同投资，后来我就给他从法理上这个讲啊。 嗯， 首先你打了欠条，欠人家多少多少钱，人家有转账的这个单子，肯定是你收到了。要是共同投资的话，你不可能给人打这个欠条。这样呢就是说这个刚开始还想抵赖，后来在我们那个进行那个说服教育也好，是给他开导也好，他有一定的转变。 哦， 啊， 那他的理由共同投资，那共同投资投资我用的也是别人的钱呢，难道他的理由是共同投资我就这笔钱我就不需要还了吗？还是怎么着呢？ 他那个意思就是不想还，就是抵赖。实际上这个原告说不是共同投资， 原告说就是借。 对， 就是借。 对，但是呢咱们从那个欠条上呢看呢，也确实也是借款。嗯， 欠条写得很清楚是吧？ 对，写得很清楚。嗯，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欠条上写的是这个原告李女士弟弟的名字，但是原告呢却是这个李女士本人。嗯，那这个欠条那怎么证明这的确就是李女士借给王女士的呢？ 原告就是李女士的这个弟弟。 啊，原告就是他弟弟。 对，因为当时打这个欠条的时候欠李女士的弟弟多少多少钱，因为咱们这转账呢都有名字，怎么谁给你打的款这都有名字的。 嗯嗯。 啊，所以呢那个他们来北京呢就让他打的欠条是这个打的他弟弟写的弟弟的名字。 好，那接下来咱们接着说哈。那现在王女士她这个说什么，嗯，投资啊什么这样的理由看来也站不住脚了，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做工作。 嗯， 做工作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是下午找的他，已经就下班了，肯定人家从那个外地到北京不容易，天气这么热，这样呢我们呢给原告做的工作， 嗯， 能不能少要一点， 嗯， 放弃一部分，能够及时的把钱拿到手。当时这个被告王女士打了很多电话，人家都不借的钱，都不借。 啊，他是想打电话要点钱，借点钱啊。 对。 嗯， 给他朋友打电话，给这打电话那个打电话，我们就得等了他两个多小时。 嗯， 一分钱也没拿到。后来他说他自己手里边有10000多块钱。嗯，这样呢我一看这种情况下呢让他那个按那原数标的额给，肯定是有一定困难的。给那个原告呢做了一些工作，放弃了5000块钱，这样呢王女士呢有那个11000块钱。 嗯， 那也就是说还差 9000块钱。 哎，对。 王女士不是跟她妈一块来的，跟她妈商量商量呗。 她这个家庭也是比较复杂。 哦， 她妈是那个后嫁的一个老头，她妈也没能力。 嗯， 而且呢跟我讲也是吃低保没钱，这样呢咱们一看这种情况确实是也没办法。这样呢我说你打电话也没用，我给你点时间，然后呢咱们晚上8点钟咱们在法院门口等。 8点钟了，这都下班了。 对啊，那我们为了当事人，嗯，那个就说这个人家那么老远来了，大热的天，嗯，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看看这儿有没有希望，然后呢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嗯， 一个就是调解， 一个呢就是说当场能够执行， 嗯， 哎，这样呢就是说让当事人呢能拿到钱回去。后来呢那个我是这么考虑的， 嗯， 一个呢就是说你让他在这打电话可能这个钱也是不好借的， 嗯， 你不如给他一段时间，然后呢那个发张传票限他多少什么时间到法院来，用这种办法放出去让他去借钱去。后来等到八点钟的时候呢， 您就真的法院等到八点是吧？ 对呀，啊， 哦， 然后包括我的书记员，我的书记员呢是那个刚生完小孩， 哦， 然后人家还有那个喂奶时间。当时呢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毕竟牵扯到钱的问题嘛，必须得两个人，法院也有规定的。我们那个书记员呢就说那个到时候他也能来，完了以后我们就一直呢就是等到那个八点钟，家住在法院附近嘛， 嗯， 然后八点钟呢我那个在院里等，然后书记员呢那个八点钟又回到那个法院。 哦，那那个李女士呢，因为李女士不是从外地来到北京吗，那她这时候也一直在法院待着？ 没有，我让她先去吃点饭， 哦， 因为到了晚上该吃饭的时间了嘛，我说你们先去吃点饭，然后晚上八点钟呢， 嗯， 你们再到法院门口， 嗯， 因为我们得有安检她进不去，这样呢就到门口，然后完了以后呢等， 嗯， 这样呢我到八点钟我把他们接进去了 啊。那八点钟那位欠钱的王女士准时回来了吗？ 准时回来了。 哦，那还不错， 准时回来了，拿了两万块钱。这样呢就是说俩人不是也协商好了吗，放弃五千吗，拿到两万块钱，这样呢我们就做了个笔录，然后就发给了原告，原告非常满意， 嗯， 然后就走了。 哦，哎，把这个欠钱的王女士您就让她回去凑钱去了，她这钱管谁凑的呢？你问她了吗？ 我问她了 啊。 然后呢她从门头沟呢跑到那个石景山， 哦， 然后石景山呢有一个做买卖的跟她是朋友，这样呢人家拿的钱然后把这个钱给算的补齐了。 哦，那真不容易。那您这些手续全做完之后得快九点了吧？ 对，而且那一天特别阴，刚到家就下起大雨来了。 哦， 这样呢我就说为什么赶到八点呢，十点钟， 嗯， 好像是北京站有一列火车可以到他们家那儿， 到李女士家那儿是吧？ 对， 所以说这样的话他人家还能赶上火车， 还能赶上火车， 对吧？哎呦， 所以 你想的多周到啊。那后来李女士也高高兴兴的，火车也没误点就回去了，就走了。那您这个案子办的效率够高的，从开始到后来也就一天的时间 啊，一天的时间 就结案了哈， 就结案了。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呢就请到樊法官呢讲到这里哈。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这种冤案暴露了我们大量的这种司法程序当中的问题。 今晚嗨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借钱的事儿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两起案件都是涉及到这个钱借出去了，但是啊，要不回来，没有办法，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那么钱借出去之后，到底怎么借出去才安全？借出去之后，怎么才能很好的要得回来呢？这就是我们明天的节目将跟大家主要说的内容。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